好瞬间，带来欢乐和笑颜。 春天已经到人间，人人等待这一天，大家迎接新一年，好好来过幸福年。 年年佳节在春天，远方的客人来拜年，趁着春天在眼前，大家快乐大团圆。 一天春气在人生，一年春节在春天，赶快努力趁少年，莫要辜负好春天。大家唱歌过新年，唱出一个好春天，嘻嘻哈哈，祝你过个快乐年。 春天快要到人间，人人欢迎这春天，这是一个好春天，带来欢乐和笑颜。 春天已经到人间，人人等待这一天，大家迎接新一年，好好来过幸福年。 年年佳节在春天，远方的客人来拜年，趁着春天在眼前，大家快乐大团圆。 一天春气在人生，一年春气在春天，赶快努力趁少年，莫要辜负好春天。大家唱歌过新年，唱出一个好春天，嘻嘻哈哈，祝你过个快乐年。大家唱歌过新年，唱出一个好春天，嘻嘻哈哈，祝你过个快乐年。 恭喜你， 春花朵朵开呀嘛，开呀开满园，张开笑脸迎呀嘛，迎春天。 春风阵阵暖洋洋，春天悄悄到人间， 快快乐乐过呀过新年。 说一声呀恭喜你，恭喜恭喜你， 说一声呀恭喜你，恭喜恭喜你。 大发利市喜洋洋，小口敞开多欢畅， 金银财宝堆呀堆成山。 阵阵暖洋洋，春天悄悄到人间， 快快乐乐过呀过新年。 说一声呀恭喜你，恭喜恭喜你， 说一声呀恭喜你，恭喜恭喜你。 大发利市喜洋洋，小口敞开多欢畅， 金银财宝堆呀堆成山。 来是新年，家家门前贴春联，恭贺声中新气象，鞭炮响彻半边天。 城里呀多热闹，郊外春光好，我们一同去拜年，讨一个好预兆。 但愿今年一双良好，招财进宝乐淘淘。 来是新年，家家门前贴春联，恭贺声中新气象，鞭炮响彻半边天。 城里呀多热闹，郊外春光好，我们一同去拜年，讨一个好预兆。 但愿今年一双良好，招财进宝乐淘淘。 笑呵呵呀笑呵呵，大家过年笑呵呵， 笑得那树儿开了花。 么开了花，笑得那花儿结了果。 大家的事呀大家做，富强有